向家乡东逃西散，是啊啥的虫儿让魂下安，我本心该人心身多是难，春晚当朝驸马一时不变，小天多拜天门两下里回答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的选段。 一段 亲方便，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，一连七天我的门不敢，夜夜火成灯暗眠，安无云好一世上家传，满腹的怨恨我想顺言呐，我好比 时光若是真心来劝我坠火去离他，不言谈图富贵来害我，你就该把我监狱照管，不与身边两不能相见不能拿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杨少鹏演唱的《文昭关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